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何无何，所有功德我皆随喜。嗱，咁呢段经文咧，就系属于啊随喜功德之中咧，就系随喜呢个二乘嘅功德。个十方三，十方就幻遍啦，三世就殊穷啦，即系无论十方，如果三世一切都包括晒所有嘅声闻。嗱，咁啊，声闻咧个意思咧，我上一次讲过啦。咁啊，声闻咧就有初二三四果嘅，就即系下边嘅有学，即系会有呢个学嘅位置。好似我哋读书，咁啊，小学六年级啊，一年级升上去二三四五六，一级级升上去，即系有个学位，即系有个程序啦。嗱，咁啊，如果系初果咧，就佢断咗个三界嘅见惑，咁啊眼所见嘅一切一切咧，所以个烦恼就明为佢哋见惑。嗱，除咗见惑咧，就系讲呢个思惑啦。嗱，咁啊思惑咧就有九地之分嘅，就三界有九地，欲界、色界、无色界。咁啊，欲界咧就叫做五趣杂居地，咁啊，色界咧就佢就离生起落地，二禅佢就定生起落地，三禅佢离起灭落地，四禅佢就舍念清净地。嗱，咁无色界要有四地，所以话空无边处天，色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嗱咁啊无色界有四地，色界有四地，咁啊八地咯，加埋嗰啲欲界个五趣杂居就九地。嗱，每一地就有九品烦恼，九九就有八十一品烦恼。嗱，咁如果正个四果阿罗汉咧，先就可以将啲九九八十一品思惑烦恼断尽。我哋家在呢个欲界，我哋系欲界嘅众生，欲界咧你就五趣杂居地。咁啊，除咗呢个见惑咧，有呢个思惑咧，就系有九品咁多嘅。嗱，咁啊正初果就叫做衰陀洹，就断咗呢个三界嘅见惑。嗱，咁佢再进一步咧，就断呢个思惑咯。嗱，咁啊，三界嘅见惑啊，就系属于咧 八十八史嘅建或断尽，咁佢再进一步修行上进，就证呢个二果啊。嗱，咁啊二果咧就叫做师堂，咁佢就将呢个欲界咧九品思惑之中啊，前边个六品咧就断咗，就证二果位。咁啊，仲有后边嗰三品啊，九品啊嘛，咁啊正二果就断得六品，咁啊佢再进一步咧，就断埋三界其他嗰三品啊，就九品思惑都断尽啦，就证到呢个三果阿罗汉。咁啊，然后咧将其他色界个四地、无色界嘅四地，一共八地。八九七十二品通通都断尽啦，就证到呢个四果阿罗汉，咁啊称为佢个无学位，咁佢哋声闻罗汉个位置。嗱，及辟支佛咧，辟支佛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咧，就有两个意思，一个就叫做圆觉，一个就叫做独觉。嗱，咁啊，点解佢哋圆觉咧？就系、是、佢出在佛世。佢出世嘅时候咧，即系佢再生嘅时候咧，就佛咧仲未入灭，等于话佢出家，佢学佛，仲可以亲自咧去亲近佛，可以亲自咧系听到佛讲经说法。咁佢听啲乜嘢法咧？就听呢个十二因缘，就是、因为听十二因缘而得以修行正道啊！就稱為佢哋圓覺啦。嗱，咁啊十二因緣咧，第一個就叫做無明。無明咧就我哋每一個人啊，本來都係有佛性，都係成佛，但係由於迷啊，迷咗呢個波野嘅智慧心光，迷咗呢個本有嘅佛性，就成為一念不覺，就無所明了。分得無所明了，咪就是、煩惱咧，就叫做無明。嗱，無明跟住咧，無明第二個就叫做行，行咧就係做作啦。行就行動啊嘛，行動咪即係做作啦。佢有咗呢個無明煩惱咧，佢就做呢個罪業，咁啊叫做無明緣行。行就圆色，色就第八色啦，即系受生呢一个色系第八阿赖耶色。嗱，咁呢个阿赖耶色咧就系真妄磨合嘅。你话佢真咧，佢有啲妄烦恼；你话佢妄咧，佢亦有啲真嘅响度。咁啊，好似咩？好似我哋咧啊，画一个圆圈。咁一个圆圈咧，就中间画条直线。直線咧，咁啊變成兩個半邊啊，係嘛？咁啊一個半邊咧就白嘅，冇嘢嘅，張白紙。咁啊呢個半邊咧就揾啲鉛筆啦，咁就畫到個花呢花冚唪唥，即係打斜咁啊扁扁咧，將個鉛筆頭咧冚唪唥畫到嗰啲鉛筆咁嘅樣，就變咗呢個圓圈啊。中間呢條線就係分嘢，一邊咧就係白色嘅，咁啊一邊咧就冚唪唥畫曬嗰啲圓筆嗰啲痕喺度啊。咁啊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個白色都係一樣，佢有一半咧係煩惱，係有一半咧就係咧真如佛性，係真妄和合。嗱，咁我哋如果投胎嘅時候咧，當然就呢個白色咧就最先入胎啦。咁啊，等到我哋修行嗰陣時咧，我哋就係啊，將其他呢一半所謂污糟邋遢畫花嘅嗰啲煩惱咧，通通都斷除，成為咗個大圓鏡智啊！咁就佢就究竟成佛啦。咁佢呢一半邊個煩惱啊，未曾修行斷除之前咧，就屬於呢個第八阿賴耶識，佢哋真妄和合，由呢個造作嘅行為嘅罪業，就決定咧你去邊個地方受生，善處啊，亦或係唔好嘅地方咧，所以無明行達如色啦。嗱，色就如明色，咩明就带有呢个名，色咧就颜色，就系、是、我哋入咗母胎之后啊， 早期嗰三幾個禮拜一頭半個月咧，雖然入咗胎，但我哋呢個樣咧都未曾成個噃。呢個係事實，就算你去揾掃描去影 X 光都好啦，佢係有咗胎，但係咧的確咧佢未曾成為一個人嘅形。不過咧，但有呢個名，即係話咧，呢、這個女人咧有咗胎啦，即係話我自己入咗胎，有咗我呢個媽媽啦，所以佢就明識，但有呢個名，有咗呢個胎，但係有呢個樣咧，就都係一個名嚟嘅啫，未曾呢個人嘅形狀咧成就，所以佢就明識。嗱，佢嘅明識就圓六音。就第四就是六日，六日即是六根啦，就等于话咧，我哋喺母胎里边咧，七日一变，七日一变，慢慢咧就变成开始咧有样啦。咁啊，呢个样咧就是六根啦，就是、我哋嘅人咧眼耳鼻舌身意样样成就啦，先至出世嘅时候嘅人个样咧，而家佢六日咧。入就是吸入啊！我哋六根咧就是、有吸入呢个六尘嗰种嘅功能。嗱，我哋嘅眼就吸入呢个色啦。啊，呢啲花又好靓喎，啊，呢啲山果又几好睇啊！啊，嗰啲盏灯咧啊几光噃，啊，呢啲佛像咧几庄严噃。嗱，我哋嘅眼咧就开始吸入呢个色啦。我哋呢個耳咧，啊吸入嗰啲音聲啦，人哋讚歎我幾句啦，當然開心啦。啊，咁如果人家鬧我幾句咧，不就算你唔發妄啊，你唔反駁啊，就個心理上都係唔舒服噶啦。咁於是六根咧，係吸入呢個聲香嚟觸發六塵，即係話咧，由初初咧係明識六根未曾成，不過有咗呢個胎入。咗胎，但系慢慢慢慢经过呢个时间嘅栽培啊，佢呢个六根咧成就之后，呢个人个样咧已经咧系成就啦。嗱，咁啊六就对完速，速就系接触啊。咁佢呢个六有六根成就啦，咁当然就要出世啦。出世之后咧。佢哋與呢個世界上一切咧就接觸啦，例如好簡單，如果呢個 B B 啊，佢係大小二便咧瀨咗啦，當然個屁股仔就唔舒服啦，即係佢哋接觸到咧呢啲咁嘅大小便咧噏住個屁股仔唔舒服，所以佢就雖然佢唔會講話，佢都會呱呱咁啊叫幾聲啦，咁啊媽摸個屁股仔啊，原來瀨咗尿啊，就幫我換尿片。嗱，佢換咗尿片，當然就舒服曬啦，唔怕噏住啦，係嘛？咁佢就唔會喊啦。呢種就係接觸啦。嗱，只肚仔餓，咁啊四個鐘頭過咗啦，咁就媽媽啲俾就俾奶佢飲啦。佢肚仔餓，咪又叫幾聲啦。阿媽就餓完就四個鐘頭咧，好似冇喂奶咯，佢就明白啦，馬上俾張奶佢飲下啦。咁佢就接到肚仔飽咗，咁就冇事啦。嗱，咁慢慢再稍微大少少咧，佢哋要玩下公仔啦，或者啷啷啊，或者公仔啊，任何一種玩具咧，佢接觸到啦，咁佢咪開心咯。所以六日就圓速，嗱速就圓受，受就接受，又慢慢咧出世之後咧，漸漸咧又大啦。咁啊大咗之後咧，佢唔單咧佢接觸到呢個外境啊。佢接觸之後咧，佢覺得好玩，覺得佢中意啊，佢咧要攞啦，啊佢就感受到咧，覺得好啲，所以跟住受嘅而取，取就即刻攞啦，佢要佔為己有啦。如果佢玩玩就攞攞幾得意啊，你如果唔俾佢玩，你攞到佢嘅咧，佢又係呱呱，佢又會喊噶，所以就速六日就如速，速就如受。嗱，受就如愛喎，咁佢既然接受到咧，係好嘅，佢哋要愛我，即係攞出去，你邊個人都唔可以攞翻佢嘅，攞翻佢咧，佢就唔高興噶啦，佢就會喊啦。速唔受就我而取，取就係攞啦。取而有，有咧就係、是、啊，佔為己有。 知唔系几有即系你攞佢嘅咧，佢就一定都同你啦吓，反面咁咪一定都同你啦吓，反抗咁咪有啊，有就唔生人，就有就做罪孽啦。如果佢攞唔到、贪唔到、得唔到呢件嘢咧，可能打交就有份，就变咗啦吓，又是再受生啦，又就唔生。因为你因为我冇写呢，就只要谂下十二个爱爱完出有生，生完就老死啦。咁有生咧，慢慢又有老死啦。老死就忧悲苦乐，所以呢个十二种犯咧，古德有手计啊。佢话无名爱取呢三样就烦恼，无名爱取就三烦恼，行有二知就属业道，行同有呢两样咧，属于造罪业，从色并受，至到老死咧，七样不同名佢哋一苦道。总之呢个十二因缘咧，就离唔开呢个惑业苦，即系烦恼罪业受果报。咁啊，如循环，佢哋业循观察，头先讲嘅就顺，顺住最初无明缘行，行如色，色如明色，明色如六入，六入如初，初如受，受如爱，爱如取，取如有，有如生，生如老死，忧悲苦恼，就顺住咁样咧，我哋就系六道轮回。咁第二種就係逆觀啊，逆觀咧就佢有智慧，就係講呢個圓覺啊，佢就係作觀。我哋一切嘅過啊，從呢個無明，嗱無明亦都唔係實有一種法嘅喎，亦不過得最初一念不覺而有呢個無明。嗱，如果我哋一旦覺悟咧，呢、這個無明咧就會斷嘅啦，就冇咗嘅啦。所以呢個無明咧講起嚟咧，人生咧最大嘅罪過就係無明。但係呢個無明咧亦都唔係一件物質可以俾佢打，呢、這個就係佢嘅無明。你睇下啦，佢係冇法子攞出嚟俾人睇嘅，係每一個人自己都具足。所以從前有個法師啊，就同我哋家咁啊講經啦，咁你講到無明咧，你就唔可以唔解釋噶嘛，就算簡簡單單咩叫做無明啊，就係、無所明了咪無明啦，就冇呢個智慧個光明咁啊叫做無明啦。但佢唔係一件實物，係攞唔出嚟俾人睇嘅。咁當時有得佢聽經噶啦，你話佢真係唔識有，你話佢故意倒彈又得。咁佢就問呢個法師，個法師啊，你講無明無明無明啊，佢話乜嘢叫做無明啊？我唔懂噃，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咧？嗱，咁無明係一個名啊，係我自己嘅煩惱，唔係一個鐘仔啊，唔係一件物件啊，點可以俾人睇咧？唔係唔俾啊，因為佢唔係物質，就攞唔出嚟俾人睇嘅。嗱，呢個法師一個人諗，即係話可以話你真係唔懂，唔懂我就點解釋過俾你聽啦？跟住可以話佢故意倒彈嚟到啦嚇，有時就找麻煩。呢個法師都佢就唔出聲。咁呢個人問就問啦，個法師啊，咁乜嘢佢就無明啊？呢個法師咧，佢就坐喺度説，就閉埋隻眼咧，唔出聲。唔出聲咧，過得幾秒咧，呢個人就問法師啊，我問你啊，請你開始啊，咁就乜嘢佢就無明。咁呢個法師咧又唔出聲，又坐喺度閉埋隻眼。於是問得三次、四次、五次咧，法師亦都唔答，亦都唔聲。但呢個問嘅人咧有啲發火啦，個法師啊，你冇聽到咩？我問出你幾多次啊？咩叫做無明啊？乜嘈起嚟？我法師嗰人先就眯眯嘴笑，睜大隻眼。佢話：我加答覆你啦。嗱，咩叫做無明咧？佢話：我因為唔答覆你啊，嗱，你就越問，我就越唔答唔出聲。你而家就發火啦，越問就越大聲。佢呢啲咪叫做無明咯？所以咧就無中就答覆，就無中就咁答覆佢。嗱，無明真係咧冇一個樣嘅，唔可以俾你睇。嗱，好似一棵菜咁咧，嗱呢棵咪白菜咯，我可以攞住俾你睇。 嗱，咁啊呢啲咪羅棒啦，我開始俾你睇。嗱，呢個神鐘仔喎，我開始俾你睇啦，係一件物質嚟。但個夢啊，係個煩惱啊，唔係一件物質，所以就不能得攞出嚟俾人睇嘅。最緊要覺悟，所以佢逆觀咧，覺一念嘅智慧啊，聽佛講經，自己有修持。咁佢一念嘅智慧覺照咧，呢、這個無明就冇噶啦，就智慧心光顯化啦。嗱，咁一切罪過由於無明，無明滅就行滅，行滅就色滅，色滅就明色滅，六入滅，乃至到生老病死，一切憂悲苦惱滅。咁佢亦順觀察十二因緣。而得而悟道啊，所以稱為佢哋圓覺。嗱，另一種佢哋獨覺咧，就係出無佛世，即係佢咧冇咁嘅因緣見到佛。當佢咧在世嘅時候啊，佢發心出家去修行，但係佛唔在世啊，佛已經走咗啦，已經入咗涅槃啊，離開呢個人世啦。可是佢宿身有智慧，佢有善根。佢唔使得親近佛，憑佢自己嘅智慧去修。咁佢就點樣修呢？佢就修呢個無常觀啊！我曾經講過無常咧係好重要啊，呢、這個嚟好深奧啊。佢點樣無常觀呢？我即刻春天，大家都知咧，佢就百花齊放啊！好似我哋屯門我個地方咧，今年咧嗰啲貧婆果咧。你應該就大豐收㗎喇，好多花跌咗落嚟，慢慢就結果㗎喇。嗱，咁春天呢就百花開，百花爭鳴，但係一到咗秋天呢就開始呀，慢慢就冬季嚟㗎喇嘛。咁到秋季開始呢，好多嗰啲樹呀慢慢就落嗰啲葉，嗰啲花呢慢慢就枯謝。咁啊，既然嗰啲樹啊，春天開得好靚，有花有果，到秋冬啊，就慢慢咧就枯謝，嗰啲葉就落曬。咁我就悟到呢個人命咧都係無常，不管你出世嘅時候咁啊幾健康，乃至到仲要話咁，即使你幾靚仔幾靚女都好啦，慢慢就係咧長大。壮年、少年，慢慢地进入呢个老年，老年老到不能再老啦，咁就要走离开呢个世界。佢就悟到呢个无常个道理啊！佢唔使人家哋教导，佢唔使人家哋都开示，佢哋自己咧凭佢宿生嗰种嘅善根智慧，自己咧去修行，春观百花开。秋觀黃葉落啊！佢悟到世間一切都係無常，都係生滅。咁啊，既然都係生滅無常，就唔值得我哋留戀，就唔值得我哋去追求，唔值得我哋咧係揸住唔放啊！唔值得我哋啦嚇，咁啊太過固執，所以咧佢就萬緣放下，咁啊因此咧就悟到。咁佢因為自己獨自修行而降冇親近佛，所以稱為佢就獨覺。嗱，咁啊，無論係圓覺或者獨覺，就印度話佢就辟支佛。在呢個三乘之中咧，所謂聲聞圓覺菩薩，三乘之佢就介乎聲聞之後，就是、菩薩之前，就屬於呢個三乘中嘅中乘。雖然佢所證嘅果位咧，就同呢個阿羅漢嘅聲聞係平等，係一樣，所斷嘅三界見思煩惱，所了嘅三界嘅分斷生死，但佢咧仲有一種嘅智慧啊！唔單斷三界見思煩惱，連見思煩惱嘅習氣都斷埋。所以咧，佢個智慧咧，同埋斷煩惱呢方面咧，雖然比唔上菩薩，但係比呢個聲聞咧，就略為高級啲啦，略為殊勝啲啦。所以就居咗呢個聲聞之後，比阿羅漢嘅境界咧就高啲，但係佢始終仲係 这个小乘的思想，他不肯度众生，但求自利就算了，就比不上菩萨，所以他就屈居菩萨之后，三乘之中就属于中乘，那他就辟支分了。第九学刚才我讲过，就是紫摩罗由初果、正二果、二果、三果到四果，甚至到到摩罗，他有这个四个级别个层次啊，由最初的一级开始学，慢慢咧进二级、二级、三级，慢慢一级级咁学咧，所以叫做有学嘅位。那无学咧就指呢个辟支分，无论佢系圆觉定依物嘅独觉啊，除非佢唔开悟，佢唔正果，佢冇呢个维持个阶级嘅。他一正成功修行成功一正呢，就正这个圆觉位，或者出无佛世的独觉位，所以这个无学呢就是属于这个辟支分的。那所有功德无论声闻和辟支分，他都属于自利，是属于这个小乘中乘未到大乘菩萨的位置。那咁咧，菩萨就度众生啦。那咁啊，小乘、中乘咧，佢都系唔度众生噶，但系自己得到解脱就算啦。佢永远唔会来呢个三界咧度众生啊。所以天台宗呢个教你就判佢哋咧，咁啊饮三杯酒，堕无为坑啊，招麻败种，好似嗰啲种子啊。咁啊，俾火烧过，你叫佢点样生啊？叫好个泥土，佢都望下支生，一俾火烧过啊嘛。嗰啲种子烧坏啦，就点样可以生呢？就讲明好似佢哋咧，唔发呢个菩提心，冇呢个菩提心个种子啊，所以佢哋永远咧都唔肯度众生嘅。嗱，咁啊，点解佢哋咁自私呢？就系、是、因为佢哋本身咧。未曾证阿罗汉，或者未曾证呢个辟支分以前，佢都系同我哋系凡夫俗子啊。亦即是话咧，未证阿罗汉同埋辟支分之前咧，佢对受呢个生死轮回六道嘅痛苦，即系话呢个生死嘅嘢受过好多，闻到听到呢个生死两个字咧，佢就有啲怕怕啦。所以他自己修学成功呢，他就永远不再发心呢去度人，但求自利。那么如果从真正来讲呢，虽然他不度众生，他没有度人啫，那么起码他都度到自己呢。那么度到自己呢，就度自己的功德，都不是说度就度的噃。那阿罗汉都要证四果，将呢个三界啊嘅坚话同埋九九八十一品嘅丝话断尽，先就可以证阿罗汉啊！能够辟支分，要将呢个十因缘业顺观察，先就可以证到呢个圆觉果位啊！都有佢自己嘅修持，都有佢自己嘅种嘅福德智慧，先就可以成就啊！等于话，即使冇道人嘅功德啊，仍有呢个自道嘅功德啦。咁呢啲功德都系唔简单噶，所以我哋话佛教咧，好似有啲老比较老年出家嘅咧，唔系话唔可以，都可以出家，手啊啲大啲，或者可以喺社会上做过事。咁啊，到嗰个时候咧，自己年纪大嘅自己老啦。咁啊，真系咧，社会经验又够啦，等于话即刻捞到化俗语话，咁就看破红尘，佢就佢出家。嗱，咁由于佢平时咧冇研究佛法啊，咁啊到咁嘅年纪先学佛法咧，当然系无论记忆啊个思想都系差噶啦。你所谓学讲经咧，当然咧就好难，但系佢可以自修啊，佢每日可以自己念佛。可以自己诵经、修持佛法，任何一种法门，都可以修持， 都可以做善根，进一步都可以得断烦恼了生死呀。所以是所有功德我皆随喜咧，大体上咧就唔系话随喜佢度众生嘅功德，都讲明小乘人、中乘人佢唔度众生嘅，唔发菩提心啊，只系为自己嘅啫。嗱，咁我为自己都有自己嘅功德咧，所以我哋咧都要随喜。就不要看小他，希望他的正到四果阿罗汉，正到这个圆觉果位啊。那这两种果位讲就轻松啦，几分钟就讲完讲清楚。但是真正做到正到四果阿罗汉啊，三界的见思烦恼断尽，不是这么轻松做得到啊，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成功啊。嗱，咁啊，逆順觀察十二因緣正如果正獨果，亦都唔係咁容易咧達到啊！所以呢啲咁嘅自利嘅功德咧，我都咧隨喜咧係讚歎，故話所有功德，但我皆隨喜。佢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至後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就我皆隨喜，嗱呢段經文咧就隨喜呢個菩薩嘅功德啦。咁啊，等於話包括上文咧隨喜佛嘅功德，隨喜羅漢嘅功德，亦隨喜一般六道眾生嘅功德。咁啊，加下咧隨喜埋菩薩嘅功德咧，等於話十法界嘅眾生啊，佢嘅功德咧，我哋都隨喜啦。哇！话一切菩萨，嗱咁菩萨就有好多嘅，所以用一切两个字咧就包括啦。嗱咁你就算讲《楞严经》嚟讲啊，《楞严经》第八卷咧，菩萨个位置就好多嘅，由最初干为地，跟住咧就十相、十住、十行、十量、十地。咁就五十一個位置啦，咁啊乾為地一個啦，咁啊十個信住行向地，咁就五十加個就五十一。嗱，咁啊十地以上就等覺，但係由十地進入等覺咧，都唔係咁容易咧上得到所謂逆水行舟啊！呢下功夫啦嚇，唔係順水啊，一順水都唔使要佢撐添啦，就順水就可以行啦。但係逆水喎，如果唔前進就俾佢推翻轉頭喎，當然就好艱難。呢份功夫咧唔係咁容易做得到。雖然證到十地菩薩果位好高啦，已經啦，進入呢個等果咧，中間都要加呢個四加。就是亂頂忍世第一，要加多呢個四加行。嗱，咁啊，乾為加五十個位置五十一，再加呢個四加行就五十五位啦。然後先進入等覺就五十六位，經過五十六個位置啊，先至進入呢個妙果佛果。咁你話咧嚇，呢個位置咪好多啦？呢五十六個位置咧？最初就梗係功夫最淺啦，去到最高十地啦，即係第十地咧，當然功夫就好深啦，就變咗心造個菩薩。既然呢個五十幾個位置啊，有淺有深，咁就證明菩薩咧就好多啦，位置有淺深不同啦，佢所有嘅行門亦有咧種種不同。我同我哋讀書啊，咁啊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四年，咁咧十幾年啦。咁呢十幾年咧，級級個程度唔同。嗱，最初一年級小學就梗係比較冇咁深啦，到個大學四年咧，梗係嗰啲功課就深啲啦。咁如果將個最初小學比就冇得比噶啦，就變咗呢個位置咪好多啦。嗱，咁啊菩薩。所修嘅行門咧，亦都好多嘅。不過簡單講一句咧，就化呢個四雲世緣，就係眾生無邊世緣道，煩惱無盡世緣斷，法門無量世緣學， 佛道无上誓愿成。嗱，咁呢四个行愿咧，就在我哋十大愿王里边咧，可以讲咧，个个愿都具足噶啦，都唔使去解释噶啦。不过菩萨呢个四王誓愿咧，系的而且确，如果你唔修呢个四王誓愿咧，亦都不明佢就菩萨啦。但第一个众生无边，因为众生系好多噶嘛。嗱，我哋中国都有十几亿人口啦。嗱，咁啊，世界上除咗几十亿人口之外啦，红黄蓝白黑咩种族都有，有高有大，有矮有少，有好多种嘅人类啦。咁所以众生既然多啦，我就算有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就系行菩萨道嗰种嘅心愿。如果唔度众生咧，可以讲就不明佢就菩萨。因此阿难尊者喺楞严经里边讲啊，佢话要自未得道先度人者系菩萨发心啊，要度众生啊。咁你度众生咧，你首先要自度喎，好似做老师，咁你都唔系呢个教育嘅文凭，咁你都冇资格做老师啊。你又點樣教學生呢？當然你又讀呢個教育文憑啦，畢業啦，你就夠資格做老師去教啲學生啊嘛。所以呢，眾生未到之前，我哋先要自度。咁啊，自度就係脱煩惱啦。我哋而家講修行啊嘛，你自度要轉下，所以第二呢，就叫做煩惱無盡誓願斷。如果你自己都唔識得斷煩惱啊，你又點樣教眾生斷煩惱呢？但呢個老師你都唔係教育文憑啊，你都唔識咩叫做教育，你又點樣做老師教學生呢？咁所以第二呢，就叫做煩惱無盡誓願斷。你識得點樣斷煩惱，先可以教眾生斷煩惱啊嘛。嗱，咁啊斷煩惱用啲乜嘢方法去斷呢？唔係話斷就斷嘅喎，咁用啲乜嘢嘅方程式去斷煩惱呢？好似讀教育個老師啊，你點樣攞咗張教育文憑呢？咁啊點樣教啲學生呢？係用啲乜嘢方法令到啲學生啊聽到津津有味而去用功收集嘅呢？你哋真係學過閱讀過咁嘅書先至得啊！所以第三咧就法門無量誓願學啦，就要講學法門，你有法門學得多，依法修行先至可以斷煩惱啊嘛！嗱，咁啊自己煩惱修行有所成就，先至可以度眾生啦。因此度眾生斷煩惱學法門啦。呢三個願咧，你都全部修學完畢。嗱，咁啊，第四佛道無上誓願成咧，就可以講咧，係自然咧就會成就。好似一個老師，你讀呢個教育系嘅文憑都已經攞咗啦，當然你就好自然，就係有份量啊，夠資格去做任何一個校嘅老師啦嘛。所以呢個四王誓願咧，就係、是、包括啦，係自度度人，亦都係一般菩薩咧，係所應該要收集個一切菩薩佢所發嘅四王誓願，要所收嘅無量啊，即係咧唔係一樣樣樣。菩薩嘅行門咧，好多個無量啊，難行苦行。嗱，未曾講難行之前咧，就先講呢個苦行。嗱，苦行咧就好多嘅，的確咧，總之人哋做唔到嘅，就我做得到，咁啊佢就苦行。尤其是自修又好，度眾生又好，如果你冇呢個苦行嘅資源咧，你所修嘅行，所度眾生嘅行咧，你係冇法子得做得到嘅。我講一個少少嘅， 就是我的戒和尚啊，就虚云的和尚，应该咧好多人都老一辈应该见过添噶啦。就算你晚一辈都冇见过我戒和尚呢个大名咧，应该就名闻天下噶。佢系有名唔得罪中国啊，佢系禅宗全世界的成员，佢系禅宗泰斗。嗱咁啊，當然呢個後來成功咧，佢呢個名咧，嗱佢未成功前咧，佢都經過一番嘅奮鬥喎。咁佢有一次咧，喺呢個陝西終南山咧，就喺茅棟自己修行啦。咁啊，終南山咧，我哋未上過去，我總是喺個山腳咧，係住過一個圈。咁啊，佢哋喺山腳行過下咧，但我高個頭望上個山上邊咧。當然睇唔清楚，睇唔到啊！就聽講話咧，中年都係咧冰天雪地嘅。咁啊，喺中南山好多老山行自己特間茅棚，咁啊住喺裏邊。當然生活就好苦噶啦。當然家就好方便啦，家可能有公路上天啦，汽車可以夠時就唔上得噶嘛。都係一年到晚咧，都係咧冰天雪地。咁啊，所以咧种一条菜食啊都种唔到啊，咁啊都系自己用功，生活好艰苦。一目的咧就系了生死啊，呢啲真系好艰苦嘅修行。咁有一次咧，佢哋有大概有两三斤嗰啲芋头仔啊。咁有人咧，佢哋要佢打坐，打坐就佢每日嘅功夫嚟噶啦。佢日日都要打坐，好似我哋修净土念佛。咁日日都要念佛，啊你唔大悲咒咧，咁日日都要大悲咒。你系做某一部经嘅咧，就日日都要做经，就成为一种日常嘅功课。咁我戒和尚咧，佢就参禅啦嘛，所以日日都要打坐。我佢谂啊，咁啊天寒地冻啊，打完坐啦。即馬上有嘢食咁啊，最好嗰時啦啦係嘛？佢就將嗰啲芋頭仔洗乾淨，就擠落個煲嗰度，滾啲水，咁啊煲個煲芋頭仔，就諗住咧，咁啊三兩個鐘頭之後啊，自己打完坐啦，出定啦，咪馬上有芋頭仔食啦嚇，唔使再煲啦。咁我一切整好曬咧，佢就打坐咯喎。咁我講打坐打咗幾耐咧？我連佢自己都唔知啦。佢出定嗰陣先諗啊，好似我頭先啱啱煲芋頭仔嘅喎，係煲落芋頭仔先至打坐嘅喎。呢煲芋頭仔應該熟啊。咁啊，佢個煲個一睇咧，唔單話熟啊，熟到唔熟添啊，仲點啊？發咗毛，成煲個芋頭仔咧，嗰啲毛啊發到咧頂到個煲蓋咁滯。你谂下，终南山啊，系一个天然嘅大雪季。咁啊，嗰啲芋头仔熟咗，都沤到反毛。你谂下佢打坐嘅时间啊，过咗几耐啦？呢啲真系咧，如果佢唔话俾我哋听，我哋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佢话俾我先至知道。呢啲真人咧係難堪嘅苦行，我哋點做得到？我哋冇話先做得到啊！就好似我早兩晚講過，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睇到幾隻老虎仔，個媽咪走咗，啱出世咧，唔知去咗邊度，冇媽咪俾奶佢飲，咁啊食餓死啦！啱啱出世，佢都未識得起身，成日攤喺個地下嗰度瞓喺度。起身都冇力啦，咁所以瞓喺唔咁样咧，用啲竹枝啊，好似咧打针抽血咁样，剁入自己啲血管里边，咁嗰啲血咧跟住呢个竹个通心嘅地方咧流嗰啲血出嚟，流到个老虎仔个边边咧，咁佢只老虎仔咧有啲血饮啊，越咁大呢只老虎仔啊，嗱咁呢啲咁样嘅苦行咧，在呢、这個佛經裏面啊，無論古訓現在訓，那啲歷代嘅大德祖師啊，呢啲咁嘅故事因緣咧，係多到都講唔出咁多，都係表示啊，咁啊諸佛菩薩佢所修呢個苦行咧，係的確咧唔容易啊。 咁又好似我早兩幾晚講個聖一法師，佢割嗰條脷日日咁啊揾個酒杯仔咧戒嗰條脷，的起的起嚟寫一部《金剛經》，佢送俾我。雖然我同佢好有緣，我同佢好朋友，好同三次友，但係咧我就絕對做唔到啦。真係我發唔起咁嘅心，嗱佢做得到啦。咁呢啲真係難苦行喎，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噶，唔多噶。咁佢做得到咧，呢個係行菩薩道啊，係難行苦行啊。咁點解菩薩道咧？因為我自己咧就未曾啦嚇，喺我目經裏邊一讀喎。但我有個信徒，佢唔識字噶，佢係咩喺美國出世，係本地人。雖然係中國人，佢係美國出世個本地人。就唔識中文嘅，當然英文就一流啦，無論書寫講都一流啦。佢讀過大學噶嘛，係嘛？咁啊，當然唔係問題。咁啊，佢又學法國，拜咗我做皈依師傅喎。咁啊，佢問我點樣學經，咁我點教佢一個咩一三四樣都唔識啊？咁啊，點教啲咧？所以嗰部經我請翻嚟叫佢拜，佢就拜咗廿幾年啦，拜到嗰啲血色都冇咗。咁啦，家就唔講佢個問題，講成個法師啦。真係咧冇乜幾多個人能夠做得到，有肯定係有，從古到今，但唔多。咁佢能夠做得到咧，呢個係佢叫難行苦行啊。臨無量咧，就呢個數目都好多，各有各人一種嘅修法啊。例如我有一個。叫做教授和尚，我哋十戒三師七正啊嘛，三師就戒和尚就全戒啦。嗱，咁啊揭摩和尚咧就幫我哋參悔多啦。嗱，咁啊教授咧就每一次受完戒啊，就為我哋仲戒啦，教我哋戒律啦。咁我哋呢個教授和尚咧，佢個名字叫福海，有福個福。大海個海個佛，佢又當然係珠山包山包海噶啦。佢自己咧就延咗四隻手指，十個手指咧尾指同埋第二兩隻燒咗嘅。咁啊，左手右手咧都係燒埋，咁一共咪四個手指，即係尾指同埋尾二，一隻手兩隻，兩手咪四個手指，我哋燒咗四個手指，不第二啊！佢個頭咧就燃燈啊，咁啊點油燈啊，即係燃到個頭咧，即係唔使剃頭啦，冇頭髮出嘅，唔單個頭個平頂啦冇頭髮，咁佢兩邊嗰啲髮腳嘅地方咧，嗰啲加濕嚟啲燃燈燃香，就連嗰啲髮腳都唔使剃嘅啦，咁即係等於佢整個頭咧，直到死之前，佢都唔使剃頭嘅。頭頂冇頭髮，連髮腳都冇嘅，就叫做八指大師。嗱，呢種樣嘅苦行咧，講嚟就好輕鬆，但只話點樣燃指咧，唔係話打麻醉針咁啊割咗咁就容易啦，係人哋做得到啦。我哋呢個燃指個功夫咧，我都聽到都即係打冷震噶，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噶。我據說嗱，同你哋介紹下啦，上面據說咧，邊一個人燃指咧，咁有個人幫手，有兩冇兩三個人幫，一個人做唔到嘛。咁啊，點樣做法咧？首先你決定你是邊一隻，咁就舊時嗰啲皮鞋咧，當時加陣時咧，就冇人家補皮鞋噶啦。嗱，舊時補皮鞋用嗰啲線啊，補皮鞋嗰啲線咧。大家應該我哋睇過嘅，就算你冇用都睇過，嗰啲扯皮鞋嘅線咧就好硬嘅。咁呢個人發生俾你隻手指，佢就喺個指個折嘅地方咧，即係近到個手掌嘅地方咧，揾啲皮鞋線咧，咁咪扎死佢。呢下功夫都幾痛啊！要扎到佢死咧，扎到佢嗰個鏈嘅綁到扯到好實。就用咁嘅方法咧，就扎，可能扎一個月，可能扎三個禮拜，扎到佢咧嗰啲血啊，同冇同同個手指咧冇來往，嗰隻手指咧死咗啦，冇曬感覺噶啦，因為嗰啲血唔到噶啦嘛，咁先至咧 就揾火嚟烧，即系用火烧啊。咁啊，然后咧揾啲火，就淋啲麻油，揾啲棉花糠噏住佢，就嚟烧。当然呢个自己一个人做唔到噶啦，肯定有同参咧，有啲嗰啲老前辈识得做呢啲嘢噶，就帮佢咁啊烧。嗱，咁啊烧都唔知道痛啊，因为佢已经扎到咧，嗰啲嗰只手指都麻痹晒，好似打咗麻醉针咁噶啦，冇晒知觉噶啦。咁啊烧烧烧，烧到将啊到个手掌个地方，咪有个裂啦。咁呢个裂咧，佢就烧唔到啊，烧唔到咁啊点咧？就用一张最利嘅新嘅剃刀，咁啊扎住嗰个结嘅地方咧，揾个锤仔一锤剥落去，咁啊将个骨咧就攞咗出嚟。咁当然佢流血咧，亦都啦吓会发炎啦。咁啊旧时就冇嗰啲消炎药噶嘛，冇今日咁方便或者止痛之类噶嘛。咁你先揾人咧就镇定咧一盆嗰啲盐水。當然好鹹嘅啦，鹹到唔落得嘴嘅啦，係正式嘅鹽精嚟嘅啦。嗱咁啊鹽咧有啲扯火氣嗰種嘅力量，有呢個燒鹽同埋扯咗嗰啲火氣嘅力量，咁啊揾人幫佢咧，將隻手咧係浸落呢一盆啲鹽水嗰度就浸，咁啊浸到佢唔痛，浸到個燒鹽可能要浸幾日。咁啊，先至慢慢咧，等个伤口好翻。嗱，咁啊，大概嘅情形系咁噶啦。咁啊，我咁样讲俾你哋听啊，希望你哋听咗，又有几多个能够真系发生啊，做得到咧？咁我就做，我第一个就菩萨，我做唔到。即系呢啲系苦行嚟嘅，唔系咁容易做到嘅。讲系容易，系好难行嘅苦行。是其中一種，像無量呢還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叫做無量的難行苦行，即是知求無上正等菩提，智就講他這個智向，咁行菩薩道，道人自己又這樣做這麼多的難行苦行，他目的是為什麼呢？他的智向就是祈求正到呢个无上正等菩提，菩提即系角度，亦即系究竟咧成菩提道，即系究竟咧成佛。无上咧，即系成佛嘅境界系最高噶啦。罗汉、菩萨都比佢唔上，个位置都比唔上。成佛嘅境界系最高，好似我所讲比喻。好似讀書咧，無論你邊一科讀到博士咧，係最高噶啦，冇得再讀噶啦。佢讀呢一科咧，唔可以再有高過博士位噶啦，係最高就係博士位。咁所以我哋成佛咧，就係、是、最高嗰個就無上。嗱，正等咧就真正平等，就唔係話我可以修行成佛，你就冇機會，唔係咁噶。你總之你肯修行。人人修行成就，人人都可以成佛。好似读博士，你肯读书，环境又许可咧，咁啊人人都系博士，冇专利权，咁啊叫做正等，系真正嘅自由平等。人人都有机会成佛，绝对冇呢个专利权，所以咁嘅正等咧，嗱菩提就即系成佛啦。成佛呢一种法门咧，呢种啊阶段啊，系人人啊可以有机会，系最高嘅境界。咁佢呢个菩萨咧，佢个志向啊，就希望求得正得呢个无上嘅正等菩提。嗱，广大功德啊，嗱咁啊功德我解释过啦。咁點樣功德又廣大呢？就是、成佛之後啊，功德就好多噶，咩三身啊、四智啊、五眼啊、六通啊、十力四無所啊、十八不共犯啊，嗱嗰啲就念埋呢啲咁嘅名詞啊，都已經好多噶啦。除咗呢啲名詞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佢啲功德咧數唔出咁多，佢啲功德咧講唔盡咁多。话广大嘅功德唔系一样两样，但我皆随喜啊！我通通啊 我都是隨順以共一歡喜，絕對不會破壞，犯了人家做功德，你破壞呢，這個罪過就很大了，這個罪過呢亦都是難以講得出那麼多的。那咁啊，從前在呢個經上講咧，即係在呢個《菩薩本行經》裏面講啊，就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多生多世以前，佢行菩薩道嘅時候咧，咁啊有一世同阿彌陀佛咧喺同一個時代出生，但係佢兩個人咧都好有善根，你行菩薩道啊嘛。多生多世菩薩道都有他的善根，那兩個人呢同時呢出生在那一個地方那個世界，亦都同時呢都是做出家人，亦都同時呢兩位都是大法師，在當時來講呢，他兩個都是出家，兩個都是呢是出類拔萃很有名的大法師。那麼釋迦牟尼佛呢，他的名字是手达，即是手掌的手，行政长官是手掌的嘛，个手一个头个手，达呢就是发达那一个达，叫做手达。那么阿弥陀佛他出家的法号呢，就叫做维师，是了师边那个维，即是四维那个维，师呢就是先后那个师，他叫做维师。咁啊，論資歷就係釋迦牟尼佛所示現嘅咧，呢位手達法師咧年紀亦都大啲，咁啊資歷亦都老年啲。咁當然咧，比阿彌陀佛所示現嘅為先咧，即係一樣都比較老年啲啦。但講到講經説法度眾生咧，就是阿彌陀佛咧就比較強啲，咁釋迦牟尼佛個手達法師咧，佢當時都曾經嘅到處講經咧，都度到有六七千人嘅。但阿彌陀佛咧，佢所示現嘅行菩薩道呢個為先法師咧，啊佢就同時都係到處聞法講經，就度到有六七萬人咁多。咁有一次佢兩個人咧講經説法啊，當然唔係一固定一個地方噶啦，即係邊個地方有預請佢，佢就去啦。咁兩個人就係同一個地方都有道場請佢講經，即係佢兩個人咧喺呢個地方就聚會咯。雖然啊，同一個地方當然道場就唔同啦，但係同一個地方啊，佢就碰頭。但由於阿彌陀佛啊所修嘅事啊，呢個為先法師咧，佢個名氣啊就好大。當時啊，佢度人度得多，咁啊辯才啊智慧修養咧，都好多人尊重佢欣賞佢。咁啊變咗呢個手達法師啊，佢做好多嗰啲弟子咧，都叫佢親近啊。阿彌陀佛的所示的為先法師，那麼手達法師呢，他們知道了，當然有些不高興呢，自己的弟子走去親近其他的法師，他就跟他的弟子說，他說為先法師沒什麼要比他而已，他年紀又小，那麼智慧也都不是很大，那你親近他啊都不會得到什麼很大的好處。雖然呢他說的事呢就不是真的宣傳，他一定有很多弟子說的嘛，那些話就會傳出去的。那麼這個為先法師呢，他聽到啊，他為了呢表示心量大，他就離開去到第二個地方呢講經。那等到他這個手達法師嗰啲弟子咧，唔使跟住自己，翻去跟翻佢自己呢個法師。咁啊，因為咁樣啊，我哋呢個釋迦牟尼佛所示嘅手達法師咧，講過呢一啲咁嘅説話， 等于对呢个为师呢个法师咧一种嘅毁谤。六十劫啦，堕地狱受苦。嗱，咁一两句说话嘅咋，咁就六十劫堕地狱苦啊！后来地狱苦受完之后，做翻个人啦，好多生好多世都冇咗条理啊！嗱，咁冇咗条理又唔可以讲得话噶喎，唔成哑巴啦，都做咗好多生好多世啊，哑巴。到到佢啲罪障完咗，地獄罪障啊冇咗條理就完咗啦，再做翻一個人，先至咧罪業滿啦。佢從前講經說法嗰啲功德咧，仲存在，先至跟住有修行，先至成就今日嘅釋迦牟尼佛。咁所以我哋從呢啲地方咧，呢啲咁嘅因緣故事啊，我常常都講啊。因缘故事都未好当听古仔啊，古仔里面呢有好多警世，有好说话，好意思啊，都系鼓励我哋咧，唔好啦吓破坏人哋啊，我哋要随喜，随喜就系功德。嗱，咁啊随喜咧，都有好多种噶噃。嗱，今次可以随喜啦。啊！即系有人做一件事，啊，佢钱唔够噃，啊，我哋帮多少，令佢做起呢件事系好事啊！啊，或者力量随起啦，啊，或者呢个时间上我可以帮佢咧，咁啊时间随起啦。咁总之无论边一种方法，你令到人家哋呢件功德善事能够做成功，都系叫做随起功德啊！嗱，我哋家听见偷利天就虽然生个三日，就佢哋三十三天有三十三层，咁啊中间嗰一层就系主咧，其他四面啊东南西北咧，每一边都有八层，咁啊四半咧就三十二，咁啊加埋中间呢个总陀主咧，咪三十三咧。咁佢原先啊，就有一生咧，咁呢个有咗个商人，佢哋做生意啊，做生意咧，佢就每一次出去做生意咧，就唔系净系自己一个人嘅，旧时人就做好兴，都系成队咁去噶，咁有32个人，你话佢自己咪33人啦？嗱，咁又好似行到一个地方，有一间庙，有间庙咧，庙就破破烂烂。咁啊！呢個領隊做生意嘅人嘅領隊咧，佢哋嘅發心重修呢間寺廟，亦都與共咧做寺廟之後咧，亦都重新咧做過啲佛菩薩嘅聖像。佢一個人去做啊，其他跟佢出嚟做生意啲32个人咧，佢唔單唔破壞，佢就隨喜功德啦，佢就隨信啦。去呢個領隊啦，做一份功德，即係幫手出錢或者出力幫手做建呢一間廟，亦都出錢咧請人家做啲佛像，成就一間咧係莊嚴清淨，令到大眾啊可以修持辦道一個咧好嘅道場。嗱，咁我以前呢個隨喜嗰種嘅善心功德啊，佢哋33个人去世之後咧，就收到呢、這個升到呢個須彌山頂33天。咁啊，最初發動去重修呢一間廟嗰個人咧，即係呢個商團嘅領隊啊，佢就做呢個33天嘅天主。咁啊，東南西北每一個有8层天，480/32就是其他當年跟佢做生意嘅一齊上路做生意嘅呢32个人。咁啊，加埋咪33啦。呢33人同時係發心做呢個寺廟，要佢做佛像，成立呢個道場，所以一齊生到呢個33天。雖然是這樣，我們再詳細研究呢都有這個主動 要用呢个被动。嗱，呢个主动即系唔使人教噶，亦都冇人去劝佢噶，系佢自己个身上呢个商人呢个领队，系佢见到呢间庙咧太过残旧啦、冧啦，佢就发心啦去修建呢间庙。佢系一个主动，包括做佛像，因为庙就做好啦，要做佛像啊嘛。一切一切装修好呢间庙，布置好呢间庙，都系由呢个做生意嘅领队咧系主动。其他呢32个咧，都系属于咧系发心，属于被动，就唔系出主意嘅人。佢系帮助呢个领队去成就建成呢一间庙。同埋啦，做到咧佛菩萨像，等于话成就呢一间清净庄严办道嘅道场。咁所以一到33天咧，这个领队发起嘅就做天主，做咗天王。呢32个咧随起嘅咧，就做咗32层天咧，每一层天一个人做佢个天主啊，做佢个天王啊。咁所以隨起宮燈咧，的確咧係不可思議啦。所以我哋咧，每啲人家哋做好事做宮燈，即使唔係佛法，係社會嘅福利，好似建醫院啊，開老人院啊，或者孤兒院啊，一切一切啊，係社會上嘅善事好事。就算你自己冇能力做，或者你有能力你不喜欢做都不是问题，你就千万就不要批评，不要就说你做来做什么，将自己的钱给别人的使，不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成就人家的好事，成就人家的善事啊。那即使你没有出钱，你出个口讲一句，令到这个人呢本来都是犹豫不决，做好不做好呢，咁由于你一句赞叹，一句鼓励，令佢啦吓，本来犹豫不决嗰种个心理呢，变成一决定去做，咁呢一份功德呢，就同于呢个化起出钱嘅人呢所得功德呢，系一模一样啊。所以10大愿望里边啊，这个第五种随起宫灯呢，是一件呢是不可思议的善事。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发心去做，千万呢就不要批评，如果呢带有破坏呢那种的心态，就是保持呢这个随起就是宫灯了。那么10大愿望由一者礼敬诸佛，二者清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起功德。那么10大愿望的长行文呢就讲了一半了。那么今天就讲第六种，就叫做请转法轮，就是佛是善男子，愿请转法轮者。那佛是就是奉于上文，讲咗呢个随起功德之后，其次咧，我哋就讲请转法轮，咁我就服侍啦。嗱，善男子咧就系普贤菩萨，叫一声当机嘅善财童子，我哋善男子，虽然系啊呢个随起功德已经系讲完，但系请转法轮呢个愿咧开始要讲啦。所以你就不要眼瞓，唔好谂第二样嘢，好地咧打起精神去听。所以咧就首先咧叫一声善男子，亦都包括善女人。第二，请转法轮者，呢个就总标起，即系下边一段文啊所讲个题目就叫做转法轮。请就是请求，佛法呢就一定要请求，不可以呢太过随便。凡任何一个道场， 想请法师讲经说法呢，我们最大限度礼貌上都要亲嘴请的，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要亲嘴去请，因为佛法固然是最尊重，那讲这个人他能够讲的呢，亦都不是简单的，当然他愿讲讲错呢，那因果就他负责了，但一定呢要请。那咁啊，如果呢，我哋种花嘅人，你一定就要请法；如果唔请法呢，就对呢个讲嘅人呢，亦都唔尊重。所以呢，唔可以轻慢，就一定呢要请啊，所以要话请。那转呢，就系转道，咁啊佢哋转。那花轮轮呢，就系一个轮啊，即系一个车轮。是圆的。那这个车轮呢，我就可以说呢，用体相容三字来解释。体就是个体质，好像我们的私家车、汽车啦，或者小巴啦、大巴啦、货柜车啦，它的车轮呢就是胶的。那么以胶就为体的喎，这些车轮呢是胶做的。呢啲咧，大家都知啊，咪以胶为佢个体啦。嗱，咁如果咧，我哋嗰啲轻铁啦，啊或者火车啊，或者地铁啦，都有条路轨噶，包括电车啊，有条路轨噶。嗱，咁路轨咧都系铁嘅，系钢铁嘅。当然佢个车轮咧都系铁做嘅咧，所以呢个轮咧就系铁为体啦。嗱，佢亦都有好多咧，嗰啲所謂馬車啊，應該馬車咧就用木頭多噶啦。大家喺電視啊，或者真係經過都睇到咧，嗰啲馬拖嘅車咧，應該咧就係屬於咧係木頭嘅。咁又以木頭為呢個輪嘅體咯，所以呢個體咧，佢本身啊有用膠做。有用铁做，有用木头做，这个木头啊、胶啊、铁呢，就是这个轮的体型。那相呢，就是个样啊，相就一定是圆的。那如果不是圆的呢，它就不会转啦。三角的点转呢，四角的点转呢，一定呢是圆的，才可以转啊嘛。所以这个相呢，就是圆的。嗱，佢呢個用咧就係有兩種，一種咧就係運載，一種咧就係剪碎。嗱，運載咧大家都明嘅啦，好似我住喺屯門嘅，大家都知啦，屯門即係舊式嘅青山，近到元朗嘅啦。嗱，咁嚟呢個地方咧，就算係唔塞車，通行無阻啊，都應該要40分鐘嘅車程。才可以到得呢个地方，咁应该都算系几远下啦。嗱，咁如果你话啱放工嘅时候啊，塞车咧，可能要个人两个钟先至到得呢处。嗱，咁呢种咁嘅力量咧，无论时间长短啊，佢都系运载啊我呢个嚟跑马地文化连社呢个地方讲经做嘢啦，系靠佢运载我啊。如果佢唔問咗我，我行路點行啊？我企都企唔穩，我點行得咁遠路係嘛？所以咧，呢個車咧有呢個運載嘅功夫啊，或者啊，有人家啊送十零廿包米嚟呢處喎，咁啊點抬就靠個車運啦。啊，靠個車運咧，無論米又好，菜又好，一切嘅用品又好啦。如果是在屯門結緣送人這個地方，就靠這個車的運載力量才可以運到這個地方來。所以車這個輪是有這個運載那種的功能。那其次就是剪碎，因為車呢都有那麼上下重，尤其是貨櫃車，它的車轆啊幾乎我站在它都凍心口那麼高的，咁嗱，佢呢個碌嘅力量幾厚幾大啊？所有公路上嗰啲瓦片啊，成塊嘅，不然佢會壓碎你啦。如果裝啲一車，咁啊幾噸重嘅貨櫃， 就算是石仔成粒的，如果他真的碌过呢，石仔都会被他压碎的。所以这个车有这个运载的功能，亦都有这个剪碎，即是压碎，剪碎即是压碎的功能。就譬如什么呢？从佛法来讲就是一样。第一种是运载，我们无论哪一个佛教徒，你能够明白佛的道理，依佛的道理的修行，那么日子有功，功夫纯重啊，就靠这个法律能够运载我们从这个生死苦恼的地方一直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靠这个轮。那么第二呢，就是剪碎，那是法轮，是以法为轮，我们依法修行可以运载我们往生西方之外。我们为什么会去西方？为什么会生到天堂佛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呢，被这个法轮是剪碎了，破坏晒了。我们的烦恼能够剪碎，能够破坏消除，是全靠这个法轮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法轮，我们的烦恼呢是无法子剪碎消除的。所以这个法轮呢，亦都是同一般世间的车轮一样，有运载，有这个剪碎的功能。咁架我哋讲过，呢个体有木头，有钢铁，有胶。啊，架我哋所讲嘅，讲呢个法律，系以法做呢个轮。嗱，咁啊，法轮咧就一定要转先至动嘅，唔转咧就唔动噶噃。所以我哋咧嗰啲大丛林啊，人哋上香油咧，你有个香油板啦。香油板啊，咁边个人俾咗几多香油，写个条子，某某某某边一家送大众结缘嘅香油，几多几多有条条子写住。嗱，咁呢块香油板咧，佢有副对嘅，呢副对咧上联叫做法轮未转，就食轮师；下轮咧，佢就行道虽行，助道缘啊。嗱，我哋修行办道，要有助道喎，助道就是飲食啦。我哋每一個人每日點解會生存唔會死呢？就是因為有水飲，亦都有飯食。你無論食咩都有，食薯仔、食番薯、食米、食麵，就各色其色，各住個風土唔同。總之要有嘢食，有水飲，我哋先可以生存啊嘛。咁你生存嘅先就可以有氣力、有精神去修行、去用功、去了生死、去聽經聞法命理去做。咁如果你都冇得食啦，生活一切都冇啦，你就唔可以生存呢個世上，你又點可以修行呢？所以呢個日常嘅衣食住行，都係我哋嘅助道之源啊！所以法輪就是講經說法、弘揚佛法，未曾轉動之前，我們這個飲食、日常生活所需這一個輪呢，就在先轉動。好像世人說的打仗，三軍未動就糧草先行，你的軍隊都未曾起程，我哋啲粮草就先去啦，咪去到打仗嘅地方啊，嗰啲兵冇得食，咁咪点打仗？个个我都冇力，咁咪点样去打仗？点样保卫国家、保护嗰啲人呢？所以一定咧，粮草咧有粮食咧，先行，先阻止嗰啲兵咧跟住嚟，食饱先就可以保卫国家、保卫呢个国民啊嘛。我哋讲经说法都系一样啊！法轮未曾转动之前，呢、这个食轮一定在先啊！我哋修行办道系正行，咁啊正行一定有助行帮助噃。 咁啊，我哋想讲经说法啊，做如法或者拜忏啊，打佛亲啊，禅亲啊，拜梁王忏啊，或者系呢、這个做花严经啊，一切一切都有好多个斋量，先就可以做得成呢一种法会啊。所以咧就法轮未转，就食轮先，行道虽行，但坐道圆啊。嗱，家话请转法律就系、是、咧有人家发心请佛咧，系转动呢个法律。嗱，咁啊转法律即系讲经说法。佛在世嘅时候啊，就都系由佛自己亲自讲啦。嗱，咁佛已经唔在世啦，而家去世咗几千年。咁啊，以后呢啲日子咧。講經說法咧，係有幾種人講嘅。除咗佛之外咧，好似菩薩可以講經啦，我哋出家人可以講經啦，乃至到居士咧，都可以講經嘅喎。總之你自問你嘅知見係正確就得噶啦，唔係亂講嘅，唔係話我諗我認為，凡可以講出。都有呢個佛經做過根據嘅，係聖教量，係聖人嘅言說，可以做一個比較。你所講一係就出在佛經，一係就歷朝歷代嗰啲大德高僧佢嘅言教，佢所講嘅道理啊，就係、是、咧你講翻出嚟，咁啊發揮，令到呢個聽嘅人咧。就係增加咧你嘅善心嘅。嗱，咁我下個禮拜19日咧就係、是、個西方寺講開始，就講兩堂，一日講兩堂啊，即係晏晝一堂，晚上一堂。咁我仲可以應酬。咁啊，講啲乜嘢咧？我就講我戒和尚啲嘢。咁我戒和尚因為我和尚，我大家都知㗎啦。佢曾經咧同我哋講開始，佢講我幾句話。他說呢，心信因果，就是嚴持戒律，堅定信心，就決定行持。那麼四個字一句，四四一十六個字。那麼我呢就準備就是在19日之下的禮拜一就講這16個字兩堂，盡量呢如果不夠就再用其他東西搭救他了。嗱，好，我第一句咧就係、是、啊，身份因果呢、這個好重要啊！整部大藏經，我常常都講，你唔使驚，唔使俾佢嚇怕你咁多點讀啊！實際一切就係因果兩個字，深嘅有深嘅因果，淺嘅有淺嘅因果。總之一切整個佛法就係講因果。咁第二佢哋延遲階輪喎，嗱咁啊階輪咧就好似起屋打地基，你起幾高就要打幾深嘅地基，呢、這個係一定噶啦，係人都明噶啦。我哋修持都係一樣啊。咁啊階輪都有淺深嘅，不過最基本就五階咧，五階就人道嘅根本，前五階得翻嘅人。人性才能修行成分，如果人都没有了，你的人格都没有了，你又怎么修行成分呢？所以呢，浅的就五戒，那么进一步八关斋戒啊，或者出家的三微戒啊，比丘、比丘尼戒啊，菩萨戒啊，你一层一层啊高上去，所以第二个就是延迟戒律。第三个就坚定我哋嘅信心，嗱学佛咧绝对唔系迷信嘅，系绝对咧系照信，而且仲有我解嘅，唔系净系我信就得噶咯，信中仲要了解，好似我信一个我世界上几多大富豪，几多千万亿美金身家，唔通我唔相信啊？我都相信，我都希望有朝一日得。但你憑乜嘢得的啊？冇錯，係人都相信啊，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從世界上榜上有名嘅大富豪。但你憑乜嘢？人哋係點樣成功？ 佢经过几多个艰难，上落起伏，先就可以啦吓，有今日世界上榜上有名嘅大富豪，唔系净系信就得噶，都有佢一个实际，最基本有个福力啦。佢有咁嘅福，加上个今生啦，有咁样嘅奋斗，有咁样嘅眼光，有咁样嘅聪明智慧分析，去做佢个生意，做佢个事业，先可以有成就啊！唔系我净系信就得噶，信又要了解，了解又要实行，先可以有收获啊！我睇嘅佛教咧，这个信心就好重要啊！所以我哋要第三个就坚定我哋嘅信心，谂一第四叫做决定我哋嘅行事，即系点样可以维护我哋嘅信心。可以增长我哋嘅信心，可以成就达到我哋目的嘅信心，就系要决定我哋嘅行事啦。你念佛又可以，你参禅亦都一样，诵经拜佛修密持咒，凡系佛所讲嘅教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非都系为众生。每个人根性不同而切而说的，所以你任何一种人就各色其色了，你喜欢修哪一种，总之是佛法都是好的，你就最好要坚定你自己的行持，你是从哪一方面有余，你由最初发心一路到到死的人为止，你都是这样修，都是这样行，就千万不要朝三日晚四，更加唔好一步十行，今日做我听日就唔做，咁就唔会成功嘅。所以呢四句话咧，我就准备咧，系喺下个礼拜一西方节咧，就系讲呢十六个字。咁即系话我哋转化啦，一系要根据呢个经，一系根据呢个古德所讲嘅格言伟论。嚟到咧，对大家一种嘅鼓励，包括自己在内，就千万唔好咧，咁啊谂谂下估估下，啊大概系咁上下，咁就错啦。咁啊，啲将来咧呢、这个因果咧就好差噶啦，就肯定咧系堕落。咁所以讲经说法咧，就一定咧要知见证。而呢个请佛转法轮嘅人啊，咁啊亦都要咧请呢个知见证嘅人咧先至好咧去请。嗱，咁啊讲到知见证呢方面啊，咁啊佛最初成道讲经说法，我曾经讲过就转呢个四谛法轮，就系知火断集无灭修道。这个四谛法轮呢，如果人人真的依照他们修行，是肯定可以证阿罗汉果的。那其实还有一个根本的呢，就是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呢，就是有八种法，是很正确的，不可以行差踏错，不可以一时之前面。这八样东西，如果你的思想讲正确呢，那么肯定是正道，肯定呢是得到了好的后果，成佛作祖。那么哪八种，第一种就是正见，见就是知见，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邪正，什么叫做真伪，乜嘢佢合理唔合理？我哋呢个见解咧系分析得好清楚，明白得咧好透彻，唔可以乱讲，邪嘅讲为正，曲嘅讲为直，唔可以咁样。你嘅知见咧所讲嘅，一系根据佛经。一是根据历朝历代大德高僧前辈啊各种的家言伟论去讲去发挥，咁就叫做系正见啊。 第二咧就佢哋正思维，思维咧即系谂啊，思即系个思想，即系谂。我哋所谂嘅咧，都系离唔开呢个佛经。我哋所谂嘅咧，都系离唔开历朝历代大德高僧啊、前辈嗰啲家言伟论。我哋可以侵占自己个人嘅意见。因为个人的意见呢，还是你个人未必正确，你一定呢是讲这个经里面的道理，就算你不过步一句一句地读出来，你起码一句大纲，即是这一段文是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讲经的规矩呢，叫做消文解义嘛，消化的文，读一段文啊，乜嘢叫做服侍善男子而请转法轮者，即系话啊服于上来呢、这个随功德之次啊，啊善男子你就知道啊，乜嘢叫做请转法轮啊咁啊，你将我烧一烧讲俾人家听，跟住你先就解释下文。呢、这个咧系讲经嘅规矩程序嚟噶，消文先就解义。你就千万不要呢扣杂你个人的意见，一有个人的意见呢都是属于不正确的。所以第二个就正思维，你所有的思量的想法都是从这个正见那个地方呢而来，就是从这个经书所列出，从这个古圣贤那种说话里面呢是想出来的，那就正思了。第三呢就正语，语就是语言，由于你见解正，你的思维思想正，你发出你的口跟人家讲呢，应该就是正，应该就不会我想的，我认为就没有这些这样的言论，没有这些这样的口吻，句句呢都是正知正见，是思维正恶，或者根据这个经，或者根据这个古德的业论而讲出。所以第三呢叫做正语，第四呢叫做正业，业呢就是业，业即是你的行为。凡是做一个讲经法师呢，就算不是一个大修行，大有道德，即是一般的行为呢都要正恶。例如很简单，我们提倡第一个不要杀生，那如果你这个法师有餐餐都整回几件，那你又怎样去教人，人家又怎样相信你呢？当然要你自己呢真的做到呢，不要杀生，咁你先就可以劝人家哋唔好杀生啊嘛，所以呢个咧就是正言啦，就系即系咧真正嘅事，亦即是咧呢个行为要正确。就算你唔系大修行啊，即系一般普通嘅规矩咧，你都要明白，你都要做到。所以第四咧正言啦，嗱第五咧就佢哋正明。命就叫做生命，就是我们用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去维持我们这个生命，就不要做那些邪门作道，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法去赚钱，或者去骗人家的钱，也都养自己的生命。我们所有的都是正常的，或者施主供养，以此来到维持自己的生活，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正当的。所以第五呢他们正，第六呢他们正勤，勤就是勤力，即是用功或者拜佛诵经持咒念佛，这些都 是真正勤力，我们应该要依止去修学的，就不要搞埋那些呢不拉更的不合佛法的， 我哋絕對咧唔可以勤心勤力咁去做。我哋勤心勤力去做咧，都係做嗰啲咧係真正嘅佛法，好似全五戒啊、三皈啊、受法關齋戒啊，我哋或者有咩發乜大羊王忏啊，或者诵花严经啊，呢啲都係屬於呢種咧係真正佛法。是屬於呢我們應當是精勤去做，所以第六呢就是他們精勤，第七呢他們正念，念就是我們的諗法，我們所念的都是念經或者念佛，那經就很多，但是還有多少經，那我們沒可能一步步都做得完，但是也都一般那些呢我哋都要盡量咧各適其適。有人分中啊做花蓮經，有人做法花經，有人做靈言經，有人簡單啲做心經都係好嘅。心經咧，你唔好睇佢好淺喎，只係260个字，其實佢係咧600卷啊，唔知幾多100,000字嘅600卷大波嘢經嘅精華。咁心經就出在大波若經600卷裏面呢，其中有一品呢佢就學觀品，咁心經呢就是學觀品裏面呢係其中一段經文嚟嘅，就好似普門品係法花經裏面呢28品中之一品嘅，不過由於佢有特殊嘅功能，有人得到好處就特別攞佢出嚟，請佢出嚟嘅成為單本。嗱，我哋心經都係一樣喎。大家都知道，我哋圓莊法師啊，由呢個絲綢之路去到印度取經。嗱，咁啊，絲綢之路咧，當然今日咧好多地方都唔係話山索，唔係話荒島噶啦，因為交通發達。咁啊，建設都好，我都有。但係當年圓莊法師嘅年代咧，好難行噶，真係行一個禮拜啊，我係睇唔到地上嘅人啊，天上連雀仔都睇唔到一隻啊！嗰啲黃沙，一陣風吹嗰啲黃沙咧，可能連人都隔山擁住啊！咁啊，咁艱險嘅路程。咁啊，當然都要靠佛菩薩法加庇啦。所以圓莊法師未曾起程之前啊，佢曾經有一次咧，有一個老人家就教佢念呢個心經。嗰所以圓莊大師咧，佢由開始上絲綢之路嘅時候啊，佢都不停咁樣修持呢個心經嘅。咁啊，當然。可能當年的心經呢就未必會今日呢所翻譯啊600卷大波若經的學觀品裏面呢段經文相同，因為心經呢就有好多種翻譯的，我所記得呢即係呢個名我就念得啦，呢個數量好像有7種翻譯，咁當然仲係其中之一種啦，未必係佢翻譯㗎啦，有其他法師翻譯㗎啦，所以據說咧，佢未曾上落去印度取經啊，未曾行上呢個絲綢之路之前，佢曾經遇過一位咧老前輩係教佢心經。啊，即係話如果你有咩嘢問題，即係災難啦、唔如意嘅事啦，或者危險啦，你遇到咁情咧，你就讀心經就可以咧得到呢個護法神咧係保護你。化險為夷，當然呢啲都我都係聽翻嚟嘅。我咪睇到有一部咁樣講，都係一嗰啲大德法師啊咁啊講咁啊講啊講古仔，我淨係聽到嘅。嗱，由於佢260个字啊，係600卷大波若經嘅精華，好似糖精咁啦。你冇睇到一粒兩粒啊？佢係糖精啊，係甜嘅精啊。一粒兩粒咪成杯水啊，成杯水都甜噶啦！你唔好睇佢兩粒三粒咁簡單，佢係糖精啊，係精華嚟啊！所以我哋讀心經咧， 咁啊六百幾個大波嘢經咧，都已經咧讀到啦。所以裏邊嗰個三世諸佛啊，都係依波嘢波羅蜜多故，得我留多了三秒三菩提，即係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嘅諸佛能夠成佛，成無上菩提，為萬世嘅師表啊！佢所以成功修行成佛啊，都係依呢個波嘢波羅蜜多故修行而成啊！咁我哋係咩人一啲噶？我哋係普通凡夫啫。咁三世諸佛都依波嘢修行成佛啊！咁我哋啲凡夫俗子岂有話咁反對？應該係依照三世諸佛嗰條路咁啊行。嗱，咁啊二百六十個字咧，差唔多佛教徒都差唔多過半啦。唔好話調轉頭過半，上至到應該係人都過半啦。咁你得閒冇事你就種幾步。三好似就中幾步，咁真係保證咧，就消災解難。咁啊點解啊？嗱，裏邊咧好簡單，我哋一開頭就用十幾個無字啊，嚟到否定一切犯啊。嗰時個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菩德，先至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啊！心無掛礙就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就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得成菩提啊！嗱，空中無色就我哋嘅真空佛性裏邊咧，冇呢個六根，冇呢個六塵，冇呢個六色，冇呢個五音，冇呢個七大，乃至到咧六道萬行、四諦法能修嘅智慧，一切都無啊！用呢個十幾個無字，好似有十三個無字啊，嚟到否定一切法。但系唔系话将呢啲法毁灭咗佢喎，即系我哋以呢个波野智慧对住一切法，唔好去执着，唔好有呢个我见嘅分别，唔好有呢个贪嗔痴。你能够做到咁样咧，就真系波野啦。以呢个波野智慧力量啊，系否定一切法，用十几个无字咧，波野智慧否定佢。咁啊，即系一切都皆空啦，一切都无相啦，就好似《金刚经》所讲嘅，一切有为法啊，系如梦、如幻、如波、如影啊，如露亦如电啊。我哋应作如是观啊，一切都系幻化。嗱，我哋所有问题，有我哋呢个身体，我哋个身体嘅来处就离开五音、六根、六尘、六色、七大啊嘛，加心经用波野智慧十几个无字否定一切法，都系自性本空。咁啊，连我哋呢个身体啊，靠呢啲法组合而成啊，都系空啦。咁啊，空故就冇我执，你冇咗我执啊，就冇咗呢个我见。就冇呢個爭執，冇呢個貪嗔痴煩惱啊！咁你想唔成佛都幾難。咁既然成佛啦，仲邊次有咩生死輪迴、種種嘅痛苦咧？咁所以我哋啦嚇，每日得閒冇事啊，你就念幾次心經啦，好事啊！啊，包你好，啊包你消災延壽，啊包你分分鐘咧都係好嘅。都是增福增慧，我常常说我这间保险公司不收你的保费，一种保证就 OK， 保证你样样都 longevity， 时时刻刻都是增福增寿。就是我们尊重法，所以请主法律。所以最后这个正念，我们念多些经，念多些佛，唔好咁多个妄想啊！ 要做到呢个无我啊，冇咗呢个执着，咁啊龙天护法咧就一定保佑你啦。嗱，咁啊第八咧最后啦，佢哋正定。以上啊，我哋做到正见、正思维、正语、正言、正明、正行、正念，呢七种都能够做得到咧，你哋一定个心咧就会定下嚟。你个心一定咧，就唔会杂乱。咁啊，所以第八就叫做正定啦。咁呢个八种法咧，亦都系佛咧系最初转法轮啦，系基本法之一嚟噶。可以讲每一个佛教徒、佛弟子，无论你在家好、出家好，除咗四谛法苦集灭道之外咧，呢、这个八种啊。嘅法咧，我哋都要咧去修学，都要咧去做到啊！所以咧就叫做转法轮啦。嗱，咁法轮一定就系要请，就系、唔可以啦吓。轻慢呢个佛法，唔重视佛法，亦都唔可以咧唔重视呢个真正正知正见讲经嘅人。所以一定咧就系要请，所以古德讲话众法就不轻说，轻说嘅人不敬啦。我哋尊重佛法，唔好随随便便讲。但系如果随随便便讲咧，人哋就唔尊重佛法噶啦。嗱，咁如果你话《维摩经》咧有句话喎，为之众生。作不请由，每一部经有佢呢个宗旨。维摩经就鼓励嗰啲小乘人发大心去讲经文，发度众生嘅，所以佛咧自己唔讲，就藉着维摩系个居士，用居士身份咧同出家人讲。佢发大心唔使人请，但系咧佢呢啲对象咧。都是深厚善根的人，但末法时期众生的信心很薄弱，如果你不提倡讲经说法，亦都不有一种尊重的形式，变成他听那些人他亦都不会尊重。当然今天已经差了很多万万倍了，即是以我哋所知啊，唔系几耐嘅啫，大概系我哋七十年代嘅时候啊，即系七十年前嗰啲丛林讲经啊，呢、这个规矩好严肃啊，呢一套讲经嘅仪式啊，开经仲系日日做啊，唔系就咁样开头包尾啊，日日都咁做一次，起码要三十分钟啊。如果以今日香港人呢个咁宝贵嘅时间嚟讲，我相信你嚟两次、第三次咧，唔使叫你走，你都唔会嚟噶。因为呢套仪式就好庄严，点样请师，点样唱香赞，点样唱中声偈，点样唱呢个释迦牟尼佛，呢套仪式啊真系冇三十分钟咧都做唔晒，日日咁样做啊！就因为尊重呢个佛法，但今人咧唔好话冇人做啊，所以亦都未必人人懂添。你呢套呢套古老八懂，呢套古董呢套呢套八股啊，相信咧未必人人见过，亦都未必人人识得啊。嗱，咁啊，我都算好彩，我个老师咧系边个？就系文化之本愿老和尚啊。我所有的唱念啊、放言口啊、拜忏啊，全部请讲经嗰套仪规咧，系佢亲长牙怀之教我噶。咁我都仲算啦，可以识得少少。不过加上咗我病过几场，我个喉咙都坏咗，唱唔起噶啦。但系咧，我未必完全唔懂。不过总之唔好唱大声啦，即系嗰啲柔和啲嘅，我仲可以啊。你话加边个啊老法师要提倡古老嗰一套噶，请佢嚟讲经啦，一定要照我哋传统 古老儀式嗰種講經登座嘅方式啊，就算你揾唔，你可以揾我傳位，我包同你做嗰位。啊，點樣請師？點樣唱香讚敲人慶啊？啊，咁啊，點樣唱中聲計一個人唱啊？啊，點樣唱釋迦牟尼成班人唱啊？呢套儀式咧，今時今日已經冇人用噶啦。啊，如果你再用得兩樣三句，你哋最多聽兩晚。第三晚咧請人你都唔會嚟，你係太沉悶啦，浪費時間太多。所以呢啲都係屬於咧古老嘅一套咧，係尊重呢個佛法一種嘅儀式。所以話以請轉法輪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呢啲就講所請啦。呢、这個飯好講過，點樣請煮飯？咁啊請邊個啊？話所有啊，盡法界、虛空界，咁呢個飯就好闊啦。法界一切法嘅界限，虛空界虛空邊先有界咧？我哋點揾虛空呢個界？呢個邊喺邊度啊？冇人睇，就算你上飛機坐到四五萬隻高空向出口望，你都望唔到呢個虛空啦。嗰座虛空邊啦，冇人睇得到噶。咁啊，得下嘛？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就係幻變，三世諸佛一切嘅佛剎，一切嘅佛國土。因為十方三世都有諸佛坐道場。成正覺教化眾生，過十方三世一切佛國土，一極微塵中，將所有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國土啊，將佢磨成微塵，冚唪唥磨碎佢，磨到佢咧變成嘅微塵咁有勢啊！咁啊，一粒微塵就係、是、一尊佛。或者一個國土，所以一一個國有不可說不可說的佛塵，每一粒微塵裏面呢都有講不出咁多個佛國土，極微塵數講的佛塵，又將不可說不可說咁多個佛國土呢又再碎為微塵，一粒微塵一個佛國土，你話是不是很廣大的？我成呢啲咁嘅數目咧，亦只有佛經先至係講到噶啦。真係今日個電腦都計唔清呢條數目真係啦。只有簡單講一句，就係仍然佢多，就是、我哋請佛主法輪，唔係請一尊兩尊、一位兩位啊。嗱，咁啊，請佛主法輪咧。頭先我都講過，就未曾詳細講加嘅，追翻轉頭。嗱，除咗佛之外咧，所有菩薩、聲聞，佢哋各自講咧，就係我哋凡夫一般講經嘅法師，亦都包括未曾出家嘅居士。我頭先都講到，佢都可以講經，亦都咧説明我曾經讀過好多家佛院。亦都親近過好多嗰啲在家居士老師，佢哋真係咧有好好佛學嘅修養，知見正確，可以講佢就算好多法師講經咧，都未必有佢講得咁好啊！好多呢啲咁嘅居士，咁啊證明咧居士可以咧講經説法。嗱咁啊，除咗人之外咧，其實啊無情啊。都可以説法個喎，我哋人哋有情啦，情就即係知覺啊。我哋嘅人有思想、有情識，肚餓識得佢吃飯，太攰識得佢休息，呢啲咪有情啦，即係有思想啦。嗱，咁啊無情點樣都可以説法咧？嗱，我哋大家都知道極樂世界未來邊有噶啦？極樂世界所有七寶行樹啊，嗰啲風一吹埋嚟。樹碰樹碰啊碰啊，嗰啲樹葉啊，發出一種碰樹嘅音聲。但呢啲音聲咧，唔係普通啊，通通都發出咧，係念佛、念法、念僧之聲啊，念三寶嘅音聲啊，亦都有啲咧發出 念呢个无上无空不净无我的音声啊，弥陀经如此，以及净土三经啊，十六观经、无量寿经里边咧，都有呢啲咁嘅经文。咁啊，证明极乐世界唔单系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诸大菩萨可以讲经说法，就系无情啊嘅寂寞，佢都说法啦。所放出嚟都系念三宝嘅音声啊！咁有人咁问啦，咁点解嗰啲经典啊唔讲大种妙法，只系讲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嘅音声咧？大家知三宝咧就系佛法嘅总纲，我哋做任何佛事，开头或者结尾都要念三皈依啦。皈依佛、皈皈十三皈依咧，系佛法嘅总纲，千经万论、千言万语啊，都系离唔开呢个佛法生三宝啊。三宝系根本啊，所以一切佛经佢所发出嘅音声咧，都系念佛、念法、念僧啊，呢啲咪无情说法啦。嗱，亦都包括今日系人都听过，系人都有嘅，有个电视，唔好收音机啊，电视有音声啊嘛。其实音声、电视、收音机都系说法啊。不过佢哋家先就冇人讲经啊，都系唱下歌啊，都系多咗都系谈情说爱啊，咁先就动听嘅。又讲经咧，喺佛教学先听，佛教先俾人听嘅。好像香港电台我听到有一位叶居士他在香港电台讲经一个礼拜不知道讲一次两次，我都听过啊，是挺好的。想我本人从前住在夏威夷，我都曾经有七年在这个电台讲佛法的，这个电台讲的 KAHU Cow 电台，是夏威夷一个很有名的电台，我哋用钱买时间噶，唔系免费噶，系黄金时间，每一个礼拜六系五点到七点啊，都系属于黄金时间嚟噶。买两个钟头唔少钱噶，我都讲过七年啊，系空中布教，我哋讲全美国由最初有佛教，直至今日应该都有四五十年历史噶啦。美国佛教，我可以讲我系第一个。在这个电台里面讲经，我是第一个。这些就是无情说法，你讲出来是由这个电台或者由这个电视，那么它的音声一播出来，那么收音机、电视机它是无情的，它没有知觉的，原来的人手呢用佢呢種工具嚟到播出呢個音樂，播出呢個音聲。咁如果我嚟播佛法咧，係真係咧弘揚佛法，係真正咧係轉佛嘅法輪。咁啊，真正咧係講經說法，所以轉法輪咧，人可以轉，就係一切嘅器具。无情的人的众生，无情的物质呢，气世界都可以呢是弘扬佛法，都可以呢是转法轮。所以这一点啊，大家都可以扩充这么多。总之凡是讲佛法的，无论你用什么的形式，所讲的是真真正正例如八正道的道理，四谛法的道理，六道法的道理，一切佛所讲的道理都可以提倡，都可以宣扬，都是属于正知正见弘扬佛法。无论你什么身份，无论你男女老少有情无情，都可以呢是弘扬佛法，是转大法轮。所以就复至善男子，言请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国土， 极微尘中，每一粒微尘里面啊，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佛刹极微尘数，广大佛国土，有国土就有佛说法啊嘛。嗱，咁我讲到呢处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大概有半分钟咁多。嗰向下迷长啊，半分钟我讲唔晒嘅。咁就呢半分鐘都笑我黑巴啦嚇，咁啊今晚到此為止，明天晚上都再見。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